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喂，咁啊，各位听众，呢、這个应该系讲古邦嘅第二集啊，如无意外。 系。 如无意咁上一集我哋。其實我點都未定添，咁一集半一個鐘嘅話咧，咁啊上一集咧就已經講曬兩個，即係用成個鐘，咁不過你都未講完啦，你講你個 講緊。係啦，其實講一個鐘嘅啫，我都係完咗。 咁今次你又唔係想講運動喎？你今次你 想講運動喎？ 今次你真係講啲古古地嘅嘢。 講啲古古地嘅嘢啦。 講啲咩咧？你會講啲？ 講中國人。 講中國人，講中國人好多嘢講喎，你咪想講抽落啲中國人啦、啊？內心不做中國人啦、啊，前世做錯事，今世做咗中國人啦、啊、咁。 好多書啊！ 最後嗰本係咪寫緊啊？ 我寫都我唔怕寫嘅。 O K， 得，係。所以就咁講中國人啦，中國人嘅故仔其實好複雜嘅喎，我想講。 嗯。 即係究竟即係咁乜嘢 constitute 呢個中國人啊？即係乜鬼嘢叫中國人？我哋都唔係好知啦，係咪先？即係而家就嚇。即係你知道有關中國嘅論述就好多噶嘛，有一中國表啊，有一邊一國啊，有中華民國在台灣啊，又有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啊，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啊，有香港人是香港啊，香港人即係中國人是中國人啊，不關香港人事啊。 講到真係中國人，即係簡直亂曬龍。 係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周圍街咧，即係問你係咪呢個嘅，即係 Chinese 唔 Chinese 咧？咁我派得罪人咧，所以都話華人 OK。Ethnical Chinese。 Ethnical Chinese。 Ethnical Chinese、okay? 嗯。 Ethnical 嘅啫，即係啊，即係純粹係啊，呢個係華裔 ，OK， 華裔。 嗯。 OK， 即係費事得罪人啊嘛，即係大佬啊，呢啲即係啲講起啲身份認同呢啲嘢咧，係即係本來好好 personal， 但係唔知啲人會上頭噶嘛。 係啊。 OK， 咁啊，即係開場白講咁耐啦，咁即係嗰中國人嘅嘢有咩好講咧？中國人啦。 我問一個問題先。 係好。 中國人向唔向往自由？ 中國人向唔向往自由啊？哇！我真係好難講喎呢樣嘢，即係政治上嘅自由啊，大家都會講咯。即係點講？即係可能大家貪時髦啦，即係如果你一即係都想即係大家問心，如果發覺你講某樣嘢，你覺得個即係個管治即係統治者覺得唔啱聽嘅，會拉你坐監嘅。我相信就冇乜中國人覺得會贊成呢樣嘢。 係。 但係點解？但係 practically 咧，就好多人咧就會為咗種種嘅原因啦，即係可能為咗係生活啊，可能為咗係生活非常騰達啊，就做咗安公相反嘅嘢嘅喎。 係。 係啦，所以好奇怪嘅。咁同埋另一個問題就係咩咧？即係追求自由就好似好時髦咁啊！咁好多人咧，即係有心思目嘅就係、是，即係整總體嚟講，中國人就好似冇乜呢種素養嘅，追求自由啊，即係甚至無你唔好話啲咁政治啦、啊、甚至無可能係即係其他人有選擇自己道路嘅權利咧。都好似唔係好尊重嘅中國人就係、是，即係例如嚇，即係好似我成日都話喺中國式嘅家庭裏邊咁，即係咁學校也好，即係學生嘅就或者係做細嘅嗰個選擇就好少㗎啦。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我老豆唔中意呢樣嗰樣，老豆唔中意我女朋友啊咁樣樣。即係當然香港地就少呢啲嘢啦，西化咗好多啦咁樣。即係所以就你中國人向唔向往自由啊？講就好向往咯，實際做出嚟咧就向往自己有自由啦，但就唔好尊重人哋啲自由啦。 係啦，佢哋非常向往自由噶。 係， 不過向往自己嘅自由。 咁其實即係向往權力啫喎。 自由。 啊。 你搞錯，係自由。 O、okay, K， 自由。 係啦，權力啊，係佢權，即係想要自由，就要用權力去 support 佢嘅自由。 O、okay, K， 好好好。 係啦，非常向往自由嘅。中國啲自由咧係點嘅咧？西方人講嘅自由就係喺一個不涉及人哋嘅利益嘅情況下嘅自由啊嘛。係 啊，就即係 普世價值嘅自由。係 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我揈手嘅自由咧，就止於唔好揈到你個鼻。 係啦。 咁其他嘅事咧，我都做得嘅基本上。 但係咁喎，中國人唔係喎。中國人嘅自由咧，佢揈出佢揈親個鼻，關我叉事。 OK。即點講咧？即咁所以其實就呢個自由係一種係咁即點講啊？即佢向即嗰種向往嘅自由，其實同權力咪好似咯？即點講咧？因為如果即你喺 in what sense 你個自由係可以揈親人個鼻都係關我叉事嘅時候，咁呢個咪就係呢個咩？呢種咪一種權力嘅表現咯。係 啊， 即我可以干擾你啊嘛。 佢所以咪用個權力去 support 佢自己嘅自由咯。 佢 嘅自由係要無邊界嘅。 自由要無邊界嘅。 自由無邊界。 係咁，但係呢個世界就唔可能做自由無邊界噶嘛？點解？因為你總要做到啲嘢係影響到其他人嘅時候，咁人哋會多鬧嘢噶啦嘛。 啱。 係啦。 但係中國人冇呢樣嘢。 就冇呢個邏輯啊！因為點解？因為中國人係咪乜人冇乜？即係冇乜公共空間嘅概念啊，所謂嘅。 冇，所以中國人咧就冇公，就冇一種，即係中國人咧最後咧點解共產黨要做埋啲咁嘅嘢咧？其實中間喺度咧，其實咧佢某程度上佢迷信咗一樣嘢咧，就係咧利用嗰個共產主義制度咧嚟逼中國人咧改。 係咪咁啊？ 係，如果唔係共產主義喺中國唔會流行。 共產主義喺中國好流行。 即係當年啊。當日 就好多人講啦，我知好多嗰啲即嗰啲新即都當然唔單止中國啊，其實曾經何時你好多知識分子幾咁向往， 直接 George Orwell 出1984嗰本小説嘅時候 Animal Farm 嗰陣時，George Orwell 係嗰陣時其實係喺世界個文壇上面係。異類嚟㗎，點解？因為嗰陣時全部西方嘅文人啊、知識分子，我都覺得共產好。 嗱，中國人點解個自由係咁樣咧？ 嚇， 佢對個自由係無邊界㗎嘛。 係。 基本上偷黑拐騙嘅自由，佢都要有㗎嘛。 O K。 係啊。 咁其實即係自私啫喎，唔係自由啊。 誒，自由。 哦。 都係自由。 哦。 你喺外國，你喺大陸做官，你喺外國做官，你冇個 right。你有冇嗱？你喺外國做官，你有冇自由去拆咗人哋間屋而唔賠？有冇啊？ 係唔得噶嘛？ 冇噶嘛？ 係唔做得噶嘛？ 中國有。 O K。係 啦，呢個係自由。O K。 得啦，繼續。 係啦。 好，自由。 係啦，佢可以任何點樣做，可以任何 action 都無人能阻。 O K， 係。 係啦，咁你話呢啲唔係 freedom 係乜嘢咧？哇！做乜嘢都冇人能阻喎，咁當然我唔會用好世界就演繹個 freedom 啊嚇。 OK， 係 係啦， 即係呢個就係有中國特色嘅 freedom。係 啦。 OK。 係啦。咁亦都咧反映咗咧點解中國咧點解咁中意做官啊？ 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則仕。 係。 嗱，有啲人咧做官咧，其實咧個個做官咧就講到咧初期做官就講到好鬼大嘅。 嗯哼。 講到憂國憂民嘅，其實個心底裏面咧，都係想咧喺嗰個社會裏面咧攞多一點自由。因為中國人咧個歷史背景實在太不自由啦。 OK， 咁啊係，即係佢基本上就做咗大人物之後就做乜都得啦嘛。 係啦，點解太不自由呢？你觀乎中國嘅歷史，朝代更替。你除咗一小撮人嘅自私之外，其他人冇得選擇啊。 其實冇嘅， 冇嘅， 啊，即係亦都係喺嗰個即係社會嗰個結構裏邊啦， 係啦， 即係因為即係點講，即係真係農業社會啊，或者即係儒家文化，即係俾嗰個禮教去限制住啦。 嗱，禮教一樣嘢啦，另外就係根本就社會個趨勢個局面，根本亦都唔到你有任何嘅自由。 嗯哼。 喂，大佬，個朝代更替，你投過票咩？你一投票去講個朝代更替，咁得唔更替咩？ 係冇嘅， 係冇嘅，打翻嚟噶嘛。 係啦，全部都靠打嘅。 係啦，刀槍你越多實力，越多籌碼，你嘅自由就越大，先至逃脱咗喺嗰個戰亂嘅環境當中。咁呢啲咧就係咧中國人一直向往嘅嘢。咁呢個喺惡性循環之下咧。中國人咧永遠一樣嘢就要咧一定要攞越嚟越多權力，令到自己自由。 即係呢樣嘢其實除咗政治上，甚至乎其實我哋啲辦公室政治裏面成日都係咁喎，都係咁喎。即係我哋知喺呢個華人嘅企業裏面咧，即係其實基本上可能連公營機構啊、教育機構都係咁噶嘛。 係啊，都係如此。 即係好多時候都係啊，你越係喺高層咧，你係做乜 L 都得噶嘛。 係啊，係啊。 啊，咁即係當然你去到某啲位過咗火咧，就會咩嘢啦？ 係啦，咁就好似俾人哋喐啦，係咪？係 啦，係啦。 係啊，所以咧嗰啲自由嘅嘢咧，真係咧，所以中國人非常向往。 係啊，即係譬如你即係高層次嗰啲咧，即係我聽講啦，即係大家即係你知啊，知唔知就算啦。有間學校咧，個校長直情係專登辟咗喺最高層咧，辟咗成兩間課室咧，係佢自己宿舍嚟嘅。 嗯， 幾多學校冇啊？冇呢啲樣嘢嘅。 呢啲咪自呢啲咪呢啲咪想呢啲就係、是。 就是追求自由的其中一 個。所以他回係佢翻工唔會遲到嘅。 係啦。 O、okay? K， 因為他根本就喺學校度。 就係咁樣咯。係 啦。 係咯。同埋咧，就係、是、咧，我哋睇到一件事嘅。 嗯。 中國人咧做官啊嚇。 嗯 哼。即係做官嗰啲中國人咧。 係。 佢哋永遠一樣嘢嘅，佢哋永遠覺得咧就係、是、咧。做官的權應該怎樣講呢？做官的權力呢是來永遠呢是來自呢他永遠一個上面的人。 做官和來自 上面的人，除了 皇帝， 除了皇帝，皇帝永遠覺得皇權神授， 是 但是呢個丞永遠呢其中一個丞相永遠覺得皇帝又給他權，他跟著下面的人呢一級一級地落的。 嗯， 是啊，他們不覺得這個權力啊是一個公權力嚟嘅，從來冇人覺得， 因為權力根本就唔係公噶嘛， 根本唔係公啊嘛。 權力就係咩咧？我嘅就係我嘅， 係啦，我就係我啊嘛。 係啊，我的就是我的，係 啦。 嗱又或者咁啦，可能係我上司的， 係啦，或者我上司的， 係啦，我拆得佢掂咧，咁就我咪掂咯，我係掂碌者咧。 係啦，中國人嘅官場啊， 啊，即係當然點都冇人問授權呢個回事啦。 係啦，所以咧，中國喺官場喺任何地方咧。都是非常多擦鞋文化的。 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啦、啊，那些擦鞋文化呢其實呢很簡單的嘛，其實你大家以為當然科舉制度其實是一個挺公平的制度來的。 嗯嗯。 但是也都不排除很多人就走去、啊、敲人家門口， 也 都非常常見。 那我們經常都有聽聞的，即不是聽聞，即我們通常有讀到的就即係有買關子呢回事㗎嘛， 買關子啊，你經常見啦。 係啦，買關子啊，咁樣樣，咁其實就係、是，即係點講咧？即係個制度睇落就好公平嘅。係 啊，睇落公平㗎。 即係喺度，即係其實一套考試制度嚟㗎嘛。係 啊。 咁人人有書讀，唔係即係人人有 機會， 有機會啦嘛。 嗯。 咁但係結果原來就唔係嘅。 原來就唔係嘅。咁買關子。 係可以買關子嘅，原來你老豆做官咧，你個老豆識個考官咧，又有著數啲嘅。 係啦。呢、这個歷朝如此， 歷朝歷世如此啦。 係啊，除咗嗰個皇帝係一個好厲害嘅獨裁者， 嗯哼嗯， 就會改變啦。所謂好多人所講嘅明君啊， 所謂啦。咁譬如話啲好真係好極端極強勢嘅領導咪得咯。不過通常都係朝代嘅頭幾任嘅啫喎。 係啊。 去到後面中後期咧，嗰啲皇帝冚唪唥唔改㗎啦喎。 係啊。 咁當然其實呢個問題就係咩咧？因為佢伯爺啊。祖父輩做嘅嘢咧，即係喺佢哋嗰度設立個制度咧，而嗰套制度應運而生嘅嗰個破雜皮又太龐大， 係啦， 而家就係去到最終，無論皇帝都好啦，其實冇辦法搞啊佢哋點嘅， 冇辦法搞， 冇辦法搞佢哋點，即係原來之前啲咩外戚啊、黨爭啊、宦官，冇辦法講得翻佢點噶啦，皇帝其實係宦官嘅傀儡， 因為盤根錯節， 係啦，皇帝其實係邊個使唔喐根本就係、是， 嗱、这、呢個亦都睇到中國人非常中意拉關係，佢、 嗯、 將嗰啲關係網咧一層一層咁樣堆積上嚟咧、 嗯， 就麻煩啦、 嗯， 你睇而家依份中共都係如此噶，如果唔係點解啲嗰啲啲事啲講啊嗰啲派系嘅嘢。唔係，出嗰啲派系圖先好笑， 好笑噶嘛， 好笑噶嘛。 再同唔同人畫有唔同，完全唔同演繹 嘅。好似唔同演繹噶嘛，其實個 at the point 係我中有你，你中有。 係係係係係 係。中國人社會係咁嘅， 嗯， 就算其實唔好講共產黨，共產黨係咁啦。其實中國人社會都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嗯。 外戚又是宦官，宦官又是外戚。 係啦， 都得㗎。係 係係，滿街好見外戚㗎嘛。 係啊，滿街見外戚㗎嘛。 但係都會黨爭㗎喎。 係都會黨爭㗎。 即係譬如話，即係嗰啲民臣系統咧。要鬥啲宦官、受宦官，就會連喺啲外戚嚟鬥啲民臣噶嘛。 係啦，係啦。 咁但係就啲民臣鬥瓜曬之後，又鬥壞，又鬥就會都會鬥啦咁樣。 係啦，係啦。 啊。 係啦。佢同埋做官嘅咧，中意一樣嘢。 係。 吹噓。 吹噓啲咩咧？ 咦？嗱，好簡單。嗱，前陣子， 嗯嗯， 有人瞓高鐵嘅。 係啊，係啊，係啊。 有人瞓高鐵咧，咪有人話咧，可以起咗間廠零排放嘅。 係啊。咁呢個就好好笑啊！ 好好笑噶嘛，永遠喺歷朝嘅中國官咧，都係咁樣吹噓， 吹正職咯， 吹正職咯， 係 係啦，因為個個咧都驚咧，如果有一日咧個權位不保咧， 係 佢哋驚兩樣嘢， 驚咩咧？ 一係上面我剁 Q 咗你， 嗯， 第二係下邊啲人反你， 嗯，係啊，冇錯， 係啦。所以咧，佢哋永遠咧都係一不斷咁去吹噓嘅。 係。 係啊，就算唔得都話得嘅。 哦，咁呢個正常啦，我哋好多打工仔都係咁嘅。 係咯，打工仔都係咁。 即係明明唔得，咁你會唔會同你老細講唔得啊？ 係啊，係啊。 咁老細話：，咁我唔出糧俾你得唔得？咁又係唔得，咁你結果咪又得？ 係咯。咁但係喺西方社會咧，而家西方啲民主社會咧，好少見呢啲咁嘅事。大家有規有矩。係。係啊，當然啦，當然亦都好多好多陰濕招數啦。 我哋你睇 House of Cards 噶嘛，你要睇。 係啊，你睇嗰啲就知㗎啦。係啦。仲有咧，就係咧，而家你睇到共產黨，我哋嗰啲人物脈絡咪好亂龍嘅。 係啊， 嗰啲人物脈絡好亂龍嘅。 我個情婦就係你個情婦，你個情婦就係我老婆啊嘛。係 啦， 係 啦。其實咧 ，even 咧，中國古代咧，其實都係如此嘅。 係咩？ 係啊。 真係唔知道喎，即係大家會 三宮六院喺歷朝裏邊，其實喺好多野史裏邊咧，都係傳好多淫亂嘅緋聞嘅。嗱，表面上中國人好講禮教，實際毫無禮教，真係㗎。 禮教係負責係鞭撻人嘅時候用嘅啫， 係鞭撻人嘅時候用嘅啫。 OK， 自己係唔做嘅， 自己係唔做嘅。善良嘅人又跟足禮教。你要記住喺中國歷朝啊，成功嘅人全部唔跟禮教。 係嘅。 即係全部就係 Beyond 嗰啲禮教嘅人咧，係就成大業者嚟嘅。所以有啲人講得啱嘅一句説話㗎， 又即係將呢個禮教重新演繹咯。 係啦，成大業者不拘小節就係咁解。 O K。 係啦，所以殺人放火都係啱嘅。 係。係 啦，因為佢 beyond 咗禮教啊嘛。 嚇。 係啊，佢 beyond 個禮教，佢咪掂咯，你唔掂啫嘛。 係，佢掂碌者。 係啊，所以咧，成日咧，點解好多書講咧，中國係一個人食人嘅社會就係咁解啦。 係。 係啊，喺官場人食人咧，就基本上係經常發生嘅。但去到某一個位咧，你記住所有嘅關係講利益，千祈唔好信你係佢係你邊個，佢係你邊個。初就係，最後係唔係嘅？ 係啊， 你自己唔好呃自己。係啦，即係我奉勸咗香港啲啊反對嗰啲啊建制啊， 係 共產黨當你乜嘢咧？講口講自己人，實際上你係乜嘢？你自己心中你心知肚明。 其實你什麼都不是。 你什麼都不是。 OK。 係啦，所以唔好傻啊。 不過咁，我就覺得就即係識撈人係生命之路嘅。係 啦。 就所以就如是啫，其實就阿爺都係什麼都不是嘅啫，最緊要我發到達。係 啦，最緊要我發到達，係啦。 哈哈。 仲有咩講咧？諗諗先啦嚇， 即係醜陋的中國人啦、 啊。醜陋中國人好多嘢㗎，好、簡單。咁等我會講喺倫理關係，咁第二節先講啦。 啊哈，倫理關係。咁 講官場啦，再講官場先啦。 官場咁，我哋就即係最出名嗰樣嘢就叫做喺、即係不過當然係有時我就唔係太過 sure 咧，究竟即係所謂我哋成日覺得中國人劣根性，其實係咪真係劣得咁交關嘅？即係有時覺得即係可能即係好多其實你外國都嘢，嗰啲官場都有好多好污糟邋遢嘅嘢㗎啦。 當然啦，係啊。 你即係譬如美國都有啦，佢最高領導即係都開有水門事件啊。 係啊。 都可以有萊溫斯基啊嗰啲 啊，即係口交不算性交嗰啲事啦。 當然。 即係口交不算性交都係好笑㗎啦呢啲嘢。 好笑㗎，真係。 咁但係就你可以話佢識得搞個語言藝術啦。 係啦，係啦。 咁啊，而佢語言藝術得嚟咧，就你會舒服啲咁解啦。咁都係個即係都係啲可能你話個詭辯嘅邏輯咧係比較好啲嘅。咁但係就即係當然其實一般嚟講咧，我就即係點講，因為即係我喺我工作嘅慣咧，即係我都會接觸啲外國人啦 嚇。 咁其實就我知喺香港人啦，即係香港人自己都係中意靠關係攞好處嘅咧，即係你識得嗰個人。我話俾你知，你去入境處，你去攞張。即係你做身份證都快過人。這個是真事嚟嘅。另外做咩呢？就係、是、更加就即係啲真人真事嚟，不過就呢個略略講，梗係唔會開任何人名啦。就係有個即係你識得人咧，你去攞回鄉證咧，你唔使排快證隊咧，快過快證嘅。 喂，你講嚟聽下，我就換回鄉證，我唔係講笑啊，真係。 呢個嗱，你唔好你唔好問，嗱呢你私喺你私底下講，嗱總之就係呢樣，總之其實就係有單咁嘅事，就因為咩咧？就因為即係搭上啦，識得人咧，唔係我嚟啊，嗰個梗係唔係我啊，亦都唔大家唔使諗啊，唔係我啲朋友，你啲朋友就是你，唔係我嚟，真係唔係我嚟嘅，咁就係我知道啦咁嘅嘢就係。咁所以就話，但係咁， 即係連呢件事又發生咗喺個我呢個外國人朋友嗰度啦。係。咁佢又好難接受呢樣嘢嘅。 係啊，當然。 但係佢發覺原來喺香港人或者中國人社會咧，佢除咗用呢種方法之外，冇人幫到佢。 係啊。 即係原來佢話撚成係所有嘅門路，原來翻用仲正途搞咧，係連搞都冇得搞。 嗱，所以咧，以前英國人咧講得一樣好啱嘅。 係。 喂，貪污是中國人生活嘅一部分。 其實即係全部靠關係㗎，即係完全係靠關係㗎。 呢啲咧英國人好嘢啊， 係 英國人就明白咧貪污是中國人嘅生活一部分， 係 所以咧雖然咧佢哋咧知道貪污，知道咧香港嘅貪污咧，即係警方嘅貪污咧以前咧，咁咧係已經爛到入心，已經要搞佢㗎啦，要對付佢整治佢。 係， 但係咧佢哋永遠咧都知道咧有啲嘢咧啲細節上邊嘅嘢咧係唔會喐得嘅。 嗯， 即係好簡單有一樣嘢。有好多人就飲茶嗰啲咧，咪識人咪快啲有位嗰啲嘅。 係啊係啊， 以前英國人係唔會掂呢啲嘢嘅。 呢啲相對比較 minor 啦。係 啦、 啊。即係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咩咧？即係原來即係喺中國人社會嗰種叫做即係要靠關係嗰種地步就係咩咧？係去到即係唔係靠有關係你就容易啲。係冇關係，你係唔得嗰種。 你搞唔掂嗰種啊！你大陸做嘢更加明白。 即係你係冇得，即係你係冇得靠，即係冇，即係唔會冇唔存在一樣叫做正途。 冇正途。 冇正途呢回事。 係啊。 佢只能夠靠關係。 個正途係得把口講嘅。 係呢啲就係我嗰個外國人朋友嘅親身經歷嚟嘅、 啊。中國係冇正途呢樣嘢㗎，係、啊。係 即係因為我識咗朋友，所以佢同我講翻。佢好難接受佢、 啊， 即係佢做完之後，佢成功將件事搞掂咗啦。 所以咧，共產黨咧，所以咧又要講翻共產黨啊。共產黨咧有樣嘢好，有樣嘢咧點解咧佢可以得江山咧？第一，佢咬撈所有窮嘅人啦。 係啊。 你要記住，共產黨得江山，我永遠都係講嗰樣嘢。共產黨唔會無緣無故得個江山翻嚟嘅。 咁絕對唔會嘅。 係啊，佢一定有大部分人嘅支持佢，佢先會得到個江山翻嚟㗎。你話佢乜嘢都好。係啦，喺嗰佢就係咧做到，佢喺嗰時候咧就做到一樣嘢，因為嗰時咧就係、是、咧國民黨嗰班友咧就係、是、咧正正好似你咁講啦，就係、是、咁樣啦， 全部嘢都係靠關係， 全部嘢靠關係， 全部靠關係喂， 派系多多， 係啊， 老長都搞唔掂， 冇辦法㗎， 冇辦法㗎，咁啊最後有一個好強悍嘅人出嚟， 係 打破曬所有所話要打 Q 曬所有啲打破曬所有啲嘢，打破曬所有啲嘢，咁啊梗係有號召力啦。 係，明白。 係啦，咁但係之後佢做到點樣？做到好似今時今日咁。老實講，老毛啊嗰時係一齊，大家一齊窮㗎嘛。係啊。大家一齊窮嘅話咧，嗰時咧就冇咁多嘢，就算死幾多人咧。我哋後世睇又乜乜物物嘅啫，但係當世睇未必係覺得好大問題嘅。係啊。 所以其實全部嘢都係叫做有個時代背景咯。 係啦。同埋佢個，同埋咧老毛咧，老毛搞到即係搞檔咁講檔呢檔嘢出嚟咧、其實咧佢係知道咗中國人嘅劣根性嘅。係。就咧大家咧就係咧大家靠關係。哇！大佬有咩事都冇一個強而有力嘅一個制度去壓住你班人啊。一盤散沙啊。所以利用一個，所以咧佢哋發明咗一個咁嘅黨嘅機器咧。嚟壓住呢班人啊！不過老毛就自己自私咋。 但係咁喎，其實我覺得都係咁嘅嘢喎。其實共產黨即係嗰個嘅而家個管治嗰個哲學，其實咪就係同歷朝歷代嘅中國嘅即係嗰個朝廷冇交叉分別嘅。 今日就係、 是。 今日係啦。今日 exactly 係咁啦。 即係爭在佢唔係衰到一樣嘢，就唔好似金隔離金仔咁樣要傳翻個仔咁解嘅。 唔係啊。今日就嘅共產黨就係啦、 啊， 今日共產黨就係次歷朝朝代啦，因為佢個皇權思想仍然好濃厚啊嘛，咁連老毛都 係 噶。 咁但係而家就其實都好嚴重嘅，就點解？因為原來發覺就係、是，喂，原來係共產係老革命嘅二代，好似係當個江山係真係佢咁樣喎。 係啊。 咁其實嗰啲翻轉，咁咪真係變翻做王朝。 係啊，但係老革命同以前王朝有一樣嘢唔同。 係。 啲所謂老革命二代咧，佢哋起碼咧老毛咧。老毛雖然咧，佢有皇權思想，而係非常自私嘅人。 係。 不過老毛咧，亦都老毛咧，其實咧，老實講係點樣？係喺佢左諗右諗，左度右度咧，永遠咧都想中國人團結嘅。 係 啊，就算佢點樣，你話自私乜嘢都好，但係老毛坐住個江山咧，又唔想走咁解嘅啫，就驚咗人哋嘅啫，即係佢又驚呢個食呢個咬佢，因為佢深明共產主義嗰套嘢咧， 係 一套咧，我哋叫做人食人嘅，即係叫做咧係優係直情係一個物競天擇嘅制度嚟噶嘛。如果萬一佢失勢嘅話，人哋佢覺得人哋咬死佢啊嘛。 係 一樣嘅啫。 嗯。 佢對付劉少奇，如果將歷史我哋變一變嚟講啦，萬一老毛鬥輸俾其他人嘅時候，老毛嘅歷史又唔係咁寫嘅啦。 嗯。 係啊，個歷史又唔係咁寫，佢哋永遠覺得係勝利者寫歷史噶嘛。 係啊。 因為佢帶領歷史啊嘛，所以佢勝利者寫歷史啊嘛。 係。係啊。佢同唯物辯證法。 係啦，唯物辯證法。 冇真理，只有贏同輸。 只有贏同輸啊嘛。 係。 所以變咗咪麻，所以變咗咪麻煩咯。佢本來個諗法係啱嘅，你中國人真係太一盤散沙啦。哇，大佬個個你個個哇，大佬盤根錯節，你又諗住你，我又諗住我，個個見到某啲組織、某啲範數，就跟佢黐埋去，個個揾好再揾著數。 嗯哼， 揾著數，老毛咪揾我咪揾個制，揾個強而有力嘅黨組織制度。 嗯， 嚟令到你劣根性壓住你劣根性咯。 係， 但有樣嘢你估都估唔到，老毛本身就係一個充滿皇權思想，而且 根本就係法西斯嚟， 而且一個中國人，而且一個 typical 嘅中國人所以咧，最後佢最後得出個結局咧，咪最後咪有呢啲我哋睇到嘅歷史上面嘅結局咯。 嗯， 其實係真㗎。係。 如果 喺第二啲國家有老毛呢種人發生嘅話， 嗯， 喂，根本啊！佢根本啊，成個國家團結到已經團結到納粹嘅時候嘅德國一樣啦。 O、okay. K. 但係老毛本身唔係啊嘛。 喂，不過咁，如果中國人團結到似納粹咁啊，嘅德國咁咧，你再加埋啲民族情緒咧，真係世界災難嚟。 世界災難嚟㗎，係啊，世界災難嚟㗎，肯定。 咁所以我又可能要覺得好彩中國人唔團結啫喎。 係啊，好彩唔團結㗎咋，某程度上。 即係咁啊！真係點即係世界災難嚟㗎。 世界災難嚟㗎，係啊。 嗯， 係啊，但係佢會打美國，我又唔知啦嚇。 冇喎，佢咪好似德國咁嘅死。 係啊。 咁但係德國得幾千萬人。 德國少人啊嘛，咁咪做唔到咁樣咯。 中國幾億人咁咪死火。 係啦，因為中國人嘅性格係做唔到德國人嘅性格做嘅嘢㗎嘛。 咁啊係，你講得啱。 係啦，佢最後做唔到啊嘛。 當然即係冇得如果嘅，歷史會有如果。 歷史會有如果啦。 只有教訓。 只有教訓啦，係啊。 歷史在笑。 係啦 ，OK， 咁樣樣，咁就咪所以講翻轉頭就係、是、真係一個即係要踩講咁講關係咧，即係嗰個朋友同我講翻咧，嗰個朋友，即係喺外國咧，有時都會有啲咁嘅情況。 當然啦， 即係當然，其實我覺得呢啲其實可能人性嚟嘅。 嗯。 但係佢就話冇諗過，即係一個公，即係佢喺公營部門政府咧，係唔可以做呢啲嘢，絕對唔可以做呢啲嘢。佢話在私人機構咧做呢啲嘢咧都唔好太著跡㗎。 OK。 咁所以佢就話。即係佢同我真係好驚啊！咁當然即係佢嗰陣好趕好急，佢、 okay. 又做咩？佢覺得好違反個自己原則嘅，唉，算咗。 但都要做， 冇辦法，因為我同佢講話，冇辦法，有時你 不得其門而入㗎。 係啦， 好大劑啊，係啊， 你 官府。 你喺香港或者你人哋喺中國，你 香港好啲啦。 你香港嘅好啲。 中國你真係唔使諗添。 但問題嗰時佢係同中女社交啊嘛。 哦，咁啊大鑊啦你。 佢要幫一個人。即係點樣？佢要幫一個放棄咗中國國籍嘅即係入咗外國國籍嘅小朋友咧，就搞一個翻大陸嘅 visa。 哎呀，大劑啦咁樣。 而問題在於做咩咧？佢覺得佢生即係佢覺得佢親生父母明明就係香港人。 嗯。 咁點佢憑咩唔俾佢咧？ 你搞錯咗啦！中國是可以不讓自己國民入境的。 嗱，呢個就話，即係佢咪覺得咩？ 荒謬啊嘛！ 荒謬，唔係同埋佢話咧，即究竟邊個睇到佢嘅指引？冇，我同你講，唔使理，根本冇指引，邊個就指引，個頭就係指引。係 啦，你 佢話乜就乜。 係啦，佢話乜就乜。 我就即係我同佢講，我同佢佢可能嚟咗香港都即係比較短時間啦。我同佢講就係、是，你唔識問佢攞指引嘅，阿頭話乜就乜㗎啦。係 啊。 佢哋冇，佢哋每有一套專業嘅做嘢嘅守則，佢俾佢跟嘅。 因為佢哋永遠有一個諗法， 係 佢永遠覺得我閂埋對門就得㗎啦。 係啦，係啦。 中國人國家自掃門前雪。 同埋覺得咩咧？唔好搞出事就冇問題。 係啊，唔好搞出事，我閂 Q 埋對門就得㗎啦。 係啦，我話知你死。 我話知你死。 係啦，咁所以就同佢講話，即係當然佢冇做咯啦，即係我意思就話， 如果佢話咧佢伸手問你攞錢咧，你真係俾佢咧，即刻有壞事， 即刻掂， 即刻搞掂。 係啦， 呢個係唔使講嘅呢啲嘢係，你唔使問佢攞啊，你唔使問佢點做，佢答你唔到，點解啊？話口話不啊，話粗得㗎啦。 係啊， 唔使問佢點做嘅， 係啊， 佢話點做就點做咯， 係啊，啱啊，堆一堆，堆堆， 係啦，所以就呢個就係、是、即係點講咧？即係我親身經，即係親，即係親身嘅嘢，即係我點講咧？我親，即係我即係自己身邊嘅人，人親自經歷到嘅一樣嘢就係我咁講，即係中西大不同嘅一樣地方。即係當然，其實我自己可能比較西化少少咧，我覺得我係接受唔到呢啲嘢嘅，即係公營機構咁樣搞， 係啊，喺我心中係正常嘅，梗係 咁但係我哋知道，譬如話甚至乎，即係我自己我哋喺中國人社會。你揾份工作就係咁㗎啦，連佢做啲學校工啊，你係橫親國戚啊，你係橫畫寡啊，你同嗰啲辦學團體有關係，你容易好多㗎。 喂，講第二次啦，我哋 好啊，下次再講。 環球思維，香港本位，中港台。